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上一集開始咧，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介紹呢一個台灣同埋內地作家嘅旅程啦。咁上次我哋介紹咗嘅文學作家就係張愛玲啦，好為人熟知啦。咁今集要介紹呢一個作家咧，其實我都係因為佢得咗一個好大好大嘅獎之後先認識佢嘅。 係啊，咁就係被譽為係第一個中國籍嘅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嘅作家，咁就係莫言啦。咁莫言，我諗如果對於中國當代小説感興趣嘅人咧，都會認識呢位作家啦，咁但係一般嘅香港人就未必會係啦，未必會睇過莫言嘅小説嘅咁樣。咁啊，當然佢得咗獎之後，大家會知道多啲一啲名啦，譬如話《紅高粱》啊、《酒國》啊、《生死疲勞》啊咁樣。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同大家睇佢嘅一個中短篇嚇，即係希望慢讀嘅中短篇咧，就係呢個最出名亦都係佢成名作嚇，就係《紅高粱》嘅。咁但係佢近年亦都有不斷去創作啦。咁譬如話佢最近嘅一個作品，暫時就係《生死疲勞》啦。咁就係都非常之有趣地嚇，即係講一個喺中國舊社會改革嘅時期啦，或者一個地主階級嘅人，咁就俾人槍決咗之後嚇，咁佢點樣輪迴做一隻奴仔啦？點樣輪迴做一隻豬啦？嚇，即係等等嘅經過六道輪迴之後嘅嚇一種对生命的体悟咁样，咁嗰种魔幻同埋即系写实嘅结合咧，就正如诺贝尔奖吓，即系俾莫言嘅一个赞词啦。佢所讲就系话，用虚幻现实或者魔幻现实主义嘅手法啦，系将民间嘅故事啦、历史啦吓，同埋当代嘅一啲反省都会结合埋一齐嘅。生死疲劳当然将嗰个轮回嘅故事写出嚟，咁系有魔幻嘅成分啦。咁但系里边亦都反照咗中国呢个土地改革嘅过程之中吓，即系从一个动物的眼光去看这场荒谬的改革，也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咁其次呢，如果我哋可以介绍长篇小说嘅话呢，可能我都会介绍大家睇嘅一本就係叫做蛙嘅小说，青蛙个蛙呢个单字嘅啫。咁就係即係莫言2011年啦，都係比较近嘅作品嚟嘅。咁佢个主题呢就係、是、都同我哋今日嘅中国有关嘅，就係讲一个一孩政策或者一子政策嘅历史。咁但係佢个女主角呢就係、是、一个即係随时就一个姑姑咁样。咁佢姑姑呢就係、是、本来即係喺60年代嘅時候咧，就係、是、之前係一個少女嘅時候咧，佢就係一個接生嘅天才嚟嘅，咁亦都可以話係婦產科嘅天才啦嚇。咁佢係救過無數嘅孕婦嘅生命啦、B B 嘅生命啦嚇，亦都每日佢最開心嘅事就係將一啲生命帶嚟呢個世界。咁但係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忠誠嘅黨員嚇。咁有一日咧，就係即係黨嘅政策就係話一孩政策啦，所有超生嘅孕婦啊，佢哋嘅孩子啦嚇，咁都要即係做呢個墮胎嘅手術。咁佢就由一个人见人爱嘅吓，即系大家都非常之感激佢嘅接生嘅妇产科医生咧，变成一个人见人憎、人见人怕嘅做堕胎手术嘅，好似一个刽子手咁样吓，或者做绝育手术啦咁样。咁啊，呢个即系转变对于一个少女嚟讲吓，佢自己嘅嗰种好戏剧性嘅即系心情啦吓，咁喺小说里边写得好好啦。咁而亦都有啲象征系会用得好好，譬如个小说嘅名叫蛙啦，即系青蛙嘅蛙，咁其实是一种繁殖力非常强嘅动物嚟嘅。咁其实对于姑姑成日好似一个即系噩梦咁样吓，即系佢天不怕地不怕，但系佢一见到青蛙或者大堆嘅青蛙，成日都会发噩梦咧，就觉得系好似嚟讨债咁样吓，因为佢好似一个压抑生育嘅人。咁而另外即系蛙呢个字咧吓，佢亦都有个谐音吓，就系、是、好似即系譬如中国人讲嘅生了一个娃娃吓，即系个宝宝咁嘅意思。咁佢亦都即系讲到，其实生育系一件本来系件开心嘅事，咁但系佢都用小说嘅方法俾我哋去反思翻一子政策，当然有好多残酷或者系唔符合人性嘅 嘢或者嘅地方。咁但係如果中國係冇一致政策嘅話咧，我哋亦都諗翻，即係而家嘅人口成兩倍啊，唔好話成三倍啊，即係兩倍嘅話係承唔承受到咧？喺歷史上咁都有一個好多方面嘅思考咯。不過我自己個人咧，即係作為一個睇小説嘅人嚟講咧嚇，我覺得佢寫嗰個姑姑嘅心情咯，咁係寫得即係相當之豐富嘅。咁呢本都係我覺得值得去向大家推薦嘅作品。咁但係咧，頭先講嘅兩部長篇咧，其實都係莫言近年嘅小説啦嚇，長篇小説。咁我覺得係相對寫得是直接一啲嘅嚇，咁雖然話佢故事上面有一定嘅奇情啊，或者係頭先講青蛙嘅象徵啊咁樣，咁但係咧都係大家比較容易進入嘅。但是今天我們要細讀的《紅高粱》可能就會有少少距離了，它本身就是一個我們香港人未必很熟悉的抗日歷史的這個背景的作品，然後它要再對抗日歷史裡面的所謂譬如抗日英雄啊，即是民間的組織去抗日啊，這些的事情是再去顛覆，即是說再給一個不同的形象它，所以我們去看的時候即可能會有少少距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如果我係當係即係小説咁去睇咧，佢又即係我諗翻起我初初睇嘅時候，佢的確俾我一個好唔同嘅印象嚇，即係對於所謂中國國民性嚇，或者係人民嘅性格，或者係中國嘅農民嚇，我哋以前睇魯迅嘅小説啊，好似好盲目啊，或者係麻木啦嚇，冇乜感覺啊，千人一面嚇，個個農民都係刻苦耐勞或者係貧窮啊，即係悲傷啊咁樣。咁但係喺《紅高粱》裏邊咧，就係呈現一種膽大包天嘅農民，超越咗好多道德嘅界線嘅低下層嘅人啦。又或者係抗日英雄嘅形象，其實佢同時另一個身份可能係一個殺人越貨的土匪啊，咁樣對於歷史啦，或者係對於中國人的性格嚟講咧，我覺得莫言的描寫亦都有一種很大的突破同埋貢獻。 可以話咧，我睇完呢一個《紅高粱》之後咧，我覺得莫言的文字咧，其實係相對起以往我哋介紹嘅一啲即係本地嘅文學作家啊，甚至乎係張愛玲咧，其實都係比較難去明白嘅。個原因係乜嘢咧？ 可能係方言嘅問題啦。即係我記得我初初睇莫言嘅時候，都會有人會對嗰個方言感到刺激嘅，即係話啊，啲好唔同嘅語言喎。譬如一啲東北嘅土話啊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啦。咁其次就係佢嗰個敘述嘅次序嚇，或者係唔係一個線性敘述嘅嚇，唔係話有個主角出場，佢係叫咩名，佢今日發生咩事，佢係邊個咁。咁而係佢嗰種聲音嚇，即係一開始唔知喺邊度跳出嚟嘅聲音，佢好似《紅高粱》裏面開始嘅，就話我父親呢個土匪種嚇，佢喺幾年幾月幾日係做咗啲乜嘢？咁一個人點解無端端話自己父親係一個土匪咧？咁佢喺幾年幾月幾日又發生咩事咧？咁你係唔知點解開始一個即係故事咁樣？咁所以呢啲都會令到即係我哋進入嘅時候，對於呢個小説係會有啲迂迴啲嘅方法先會理解得到咁樣咯。另外咧就係、是《紅高粱》呢篇亦都可以帶嚟另一個思考嘅，就係、是、當莫言啱啱攞到諾貝爾文學獎嘅時候，好多人都會問點解佢攞到呢個獎啦。其中有啲嘅睇法就認為，譬如佢會寫出一個比較冇品味嘅中國嚇，或者係冇文化嘅中國，裏邊只有農民啦、流民啦、土匪啦、畜生啦、六道輪迴裏邊嘅即係惡鬼啊、地獄啊咁樣，咁就寫咗一個三千年裏邊比較腐朽嘅中國。咁啊，所以就討好咗西方嘅一啲評論人啦，即係會睇到中國嘅陰暗面咁樣。咁但我個人覺得，其實我哋都可以用《紅高粱》嚟做一個判斷嘅。如果大家對呢個問題感興趣嘅，就話即係你攞翻《紅高粱》嚟睇，究竟佢有冇討好即係嗰啲瑞典嘅評委咧，或者討好外國人咧？我諗《紅高粱》唔單止係一啲醜態嘅，即係當然佢裏邊有一啲好低下層悲慘嘅生活，甚至乎喺抗日嘅過程裏邊，我哋會睇到中國人被虐待嚇嘅呢啲嘅場面，咁但係嗰個都係歷史嘅一部分啦。咁其次就係我覺得佢嘅反抗啦嚇，無論最後嘅成功或者係失敗或者一個犧牲都好，嗰、那個反抗咧，我今日去諗翻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咧，都係覺得係震撼嘅，即係話我冇諗過，即係中國人嗰種紅高粱或者高粱酒嘅精神嚇，嗰種解放嘅精神咧，即係咁自由嘅咯。咁所以都係睇你兩即係兩面咯。如果你從客觀嘅現實嚟講話，呢啲人生活得好唔好，有冇錢，咁喺嗰個客觀嘅歷史環境裏邊係唔可能係好富庶或者係一個 好好嘅中國嘅一面。咁但係以人民嘅精神生活嚟講咧，我覺得紅姑娘係代表咗一種解放同自由嘅精神咯。 咁、我諗創作咧最寶貴嘅地方就係我哋可以包容咗好多唔同嘅聲音，同埋好多種對同一件事唔同嘅面向嘅睇法喺入邊啊嘛。咁、所以咧轉頭翻嚟，我哋就進入呢一個閱讀莫言呢個作品《紅高粱》嘅部分啦。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翻嚟慢读莫言嘅作品《红高粱》嘅部分啦，不如首先请黄念恩介绍一下，其实《红高粱》呢一个故事先啦。 好啊，咁《红高粱》先讲个题目先啦。咁佢系一种生长喺东北嘅农作物啦，咁样，咁佢就系好高嘅吓，咁就喺呢一个小说里边咧，其实佢都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 贯穿晒成个故事。 系啦，因为佢成个对于即系日本军嘅伏击啦吓，就系喺呢个高粱地里边啦，咁而因为那些高粱很高，所以当时的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的时候，就叫农民去即係剷平嗰啲高粱地啊，咁就等佢哋穿越嘅時候冇咁危險，咁亦都揾咗好多農民去幫助佢哋。咁而喺呢個主角嚟講啦，佢呢度講嘅我奶奶同埋我爺爺嚇，咁其實就係佢嘅嫲嫲爺爺啦嚇，佢哋嘅相愛嘅故事啊，認識嘅地方咧，亦都喺呢個高粱地裏邊。咁所以即係喺小説，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你可以話係一種即係背景啦，其次咧就係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就係高粱係可以釀酒嘅嚇，即係我哋好少會當佢一種谷物，即係當飯咁食嘅嚇，反而就多啲愛嚟釀呢個高質量嘅白酒。嗰個主人公咧嚇，即係呢個女主角啦，奶奶啦嚇，佢亦都係嗰個酒廠嚇，就係喺呢個地方。咁佢就係嫁咗去俾一個酒廠嘅老闆。咁但係呢個老闆咧就係年紀好老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有麻風病嘅。咁佢出嫁當日咧就俾人癲橋嚇，即係話嗰啲轎夫咧就整蠱嗰啲新娘，咁就係搖嗰個橋啦嚇。咁但係咧喺佢好辛苦嘅時候，佢仲即係表現一種倔強嘅性格，堅持住。咁然後咧喺個轎夫裏邊咧，其中有一個頭目啦嚇，咁就係後來。佢嘅情人嚇，呢個余占鳌嚇，余司令咧就同呢個奶奶即係第一次見面咁樣，咁佢只係俾一個暗示佢嚇，即係話俾佢聽，其實佢哋都知道呢個新娘好可憐嚇，咁就係話。三日之後，佢後來個奶奶就佢三朝之後要翻翻佢娘家嘅，咁佢就三日之後嚟翻呢個高粱地度等我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就即係開始咗一段唔應該嘅感情啦，其實你諗翻件事就係一個搶新娘咁樣嘅過程嚇，咁或者係勾引嚇呢個少女嘅新娘。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嗰新娘又好可憐，而且佢自己都唔想嫁俾呢一個即係有麻風病嘅酒廠嘅主人咁樣。最後即係成功咗，咁但係佢哋就係殺咗呢一個麻風病酒廠嘅主人。咁然之後。后咧就呢个女子啦吓，就系继承咗个酒厂，咁就有一大班嘅工人，咁而余占鳌咧就其中一个吓，即系喺佢酒厂工作嘅人。即系如果你从道德嘅角度嚟讲啦，就系话一个人抢咗人嘅新娘，仲杀埋人哋嗰个丈夫同埋酒厂嘅主人，吞平咗个酒厂咁样。但系喺《红高粱》里边，即系呢个女主角啦，其实后来喺张艺谋嘅电影里边就由巩俐去饰演角色啦。咁我觉得非常之称职嘅一个演员吓，好演到即系九儿嗰个刚烈嘅性格，佢里边都有一段即系质问嘅吓，即系话我咁样其实有咩错咧咁样。咁一阵我哋可以听红高粱嘅其中一个片段咧，可以听翻九儿呢段说话。咁但系讲翻喺个小说嘅开头啦吓，咁其实呢度会解释到吓头先呢个故事喺道德上系唔应该嘅一个杀人越货嘅故事啦。咁但系偏偏呢个杀人越货嘅余司令咧，就系呢个去组织伏击呢个日军嘅，即系一个领导之一。咁所以红高粱就系一个即系将历史同埋民間傳說或者係民間低下嘅生活嚇，點樣去結合埋一齊，同埋令我哋好難判斷嘅呢一種嘅特色。咁佢開頭咧嗰一句就係話：1939年古曆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14歲多一點。一聽嘅時候，首先係1939年八月初九，好似好重要嘅一個日子咁，以為有啲歷史事件要講啦。突然間後面嗰句係唔識解嘅嚇，我父親。我哋中國人好少話自己爸爸係一個土匪種啊，咁啊就係因為佢其實爺爺同佢奶奶就係生咗佢嚇，咁佢爺爺係個土匪，咁所以係土匪種啦嚇。 仲要呢個父親咧係十四歲多啲嘅啫，我哋好少會諗翻嚇爸爸十四歲嘅時候係做乜嘢。好啦，咁但係佢跟住呢個名滿天下嘅傳奇英雄余占鳌司令咧，就去咗皎平公路伏擊日本人嘅汽車隊。咁呢個嘅開頭咧，其實就係你已經會感覺到係嗰個輩份同埋距離，即係話好似我哋做後輩嘅人去想像翻以前先輩嘅傳奇嘅故事嚇，我哋已經冇咁嘅膽識去學佢哋咁樣，即係譬如做一啲為勢不容嘅事啊，又或者係犧牲自己嘅生命去做一個即係遊擊嚇伏擊呢個日本人啊咁樣。咁而佢嘅奶奶啦嚇，即係話佢嘅嫲嫲啦嚇，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樣就係叫住佢嘅父親就話：豆官，聽你乾爹的話。咁但係其實所謂呢個乾爹咧係佢嘅親爹嚟嘅，不過佢哋冇公開地承認嘅啫咁樣。咁然之後佢嘅父親就跟住呢個余司令乾爹咧就去做呢個伏擊啦咁樣。呢個嘅敘述距離啦嚇，咁我諗係紅高粱嘅其中一個特色啦。咁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道德感啦嚇。咁呢個人物啦，女主角嚇九兒，即係佢嘅嫲嫲嚇，咁又係一個。即是高粱地里面东北的很传奇的女子，就是刚才讲的，即是少女时期嫁给一个自己很不想嫁的一个麻风病人，最后竟然同个轿夫即是合力继承了一间酒厂的人。现在我们就会听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在故事中段的时候，就是已经讲述到这个妈妈就是即将要死了，即是她受这个流弹所伤，然后她死前呢佢有一段嘅説話嚇，即係好似一個內心嘅獨白咁樣啦嚇。咁佢係無怨無悔嘅嚇，即係對於佢嘅一生，即使嚇我哋喺外人嘅角度去睇咧，係好似係即係不符合呢個道德咁樣嚇。咁我哋聽個片段先啦。 奶奶感到疲乏极了，那个滑溜溜的现在的把柄，人生世界的把柄，就要从他手里滑脱。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仗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啊，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赖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啊！ 啱啱就听完咧莫言嘅作品《红高粱》入边嘅一个选段啦，呢一篇中篇嘅作品咧，咁都几长下，咁点解黄念恩会特别要挑选呢一段嚟俾啲听众去听嘅咧？ 因為講莫言中國當代作家啦，佢最出名或者成名作應該就係《紅高粱》啦。咁而另外佢亦都好反映到莫言嘅特色啦，即係頭先我哋講過，雖然係寫東北嘅鄉土，咁但係咧佢唔係用寫實嘅方法去寫啲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或者係刻苦耐勞嘅性格啊咁樣，反而係寫到佢哋渴望自由啦，或者係反叛嘅天性。咁呢個同一路我哋睇嘅鄉土文學嘅感受咧係好唔同，係好有代表性嘅。譬如我哋啱啱聽完嘅呢個片段啦，就係、是、呢個主角即係佢嘅嫲嫲嚇，喺佢年青嘅時候咧，臨死嘅時候有一段嘅質問。咁我哋講過呢個故事本身係充滿住不道德嘅，裏邊有強搶新娘啦嚇，亦都有呢個殺人嘅情節啦咁樣。咁但係佢嫲嫲最後咧就對佢一生係無悔嘅。佢話：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嘅生活。即係既然俾咗我，你就唔好收翻啦嚇。咁然後佢就再問下：我一生係咪有罪呢？如果我同一個麻風病人一齊嚇生一堆麻風嘅仔女嚇，咁其實對呢個世界嚟講係啱定係錯呢？什麼叫正道？什麼叫精節？什麼叫善良？什麼叫邪惡？佢全部都係即係一連串好有力嘅問題。咁佢就係最後講就話：我愛我自己嘅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我做自己嘅主，我不怕罪，不怕罰，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呢、這個奶奶的確係即係充滿住一股即係強韌嘅生命力嚇。咁亦都令我哋睇到喺某一個歷史時期或者係某一種嘅地方性之下，嗰種人民嘅性格咧亦都係即係充滿住人性嘅嚇。我哋又覺得的確係佢其實去如果默默屈服於呢個命運，去同一个麻风嘅人结婚，生一堆麻风嘅仔女，咁可能对于呢个世界嚟讲，其实系唔系有啲咩好嘅一个影响嘅咁。咁当然佢唔应该杀人啦吓，即系应该有其他嘅解决方法，或者系其他嘅反抗嘅方法嘅可以有吓。咁但系即系喺呢个小说里边咧，我都好难去判断九二嘅对错啦咁样。除咗呢段之外咧，九二同埋呢个余司令吓，即系话头先嗰个轿夫之一啦吓，咁佢哋喺高粱地里边所谓嘅相亲相爱吓，即系话佢去回娘家之后翻嚟，余司令已经帮佢杀咗佢嘅酒庄主人嘅丈夫啦吓。咁佢哋喺高粱地里边嘅即系恋爱嘅过程咧，无论喺张艺谋嘅电影版本啦，或者喺小说里边咧，都系写得极之浪漫嘅，一种好丰富嘅土地里边吓，即系一种自然嘅人性嘅互相吸引啦。喺呢个片段亦都即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咁但系咧，成篇嘅《红高粱》咧，我谂最重要嘅咧，都系即系有一种喺莫言嘅小说里边有嘅，经常有嘅一种反省啊，就系佢会感觉到一种种嘅退化，即系人嘅质素嘅退化。咁佢里边成日都会有一种好似后辈嘅自责咁样嘅。咁我觉得呢种自责咧，系我哋细读莫言嘅作品或者系佢早期作品嘅时候咧，即系我自己系几有共鸣嘅吓。即系虽然我冇一啲咁激烈嘅先辈啦，但系有时都会谂翻自己嘅父母辈佢哋所经历嘅嘢，或者系我父母嘅父母辈，以前香港战乱啊，或者系佢哋喺人生条件好多局限嘅时候啊，教育嘅局限等等，佢哋去成家立室啊，佢哋去揾佢哋生活嘅位置啊，咁样，咁我都觉得有一种类似嘅感情嘅，即系会想象翻啊，其实嗰阵时唔知系点嘅咧，个香港系点嘅咧，咁。東北都係嚇，對於莫言嚟講，佢就咁樣形容過嘅，好似好矛盾嘅一段説話。佢話：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脱、最世俗、最聖潔、最厄畜、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嘅地方咁樣。呢種對故鄉嘅既愛且恨咧，雖然我哋以前魯迅嘅小説啊都會睇到，咁但係喺《紅高粱》咧，佢就更加尖鋭嘅將呢啲對立咧係擺埋一齊。咁而佢作為子孫嘅雙形見絕啦，就係、是、覺得一幕幕嘅英雄嘅悲壮嘅呢啲剧目咧，而家喺我哋即系所谓文明进步嘅同时咧，已经唔会睇到噶啦吓，即系而家我哋有好多限制啊咁样。咁所以喺《红高粱》嘅短篇版本，即系我而家讲嘅唔系《红高粱家族》嘅嗰个长篇版啦吓，短篇佢独立成篇嘅一个版本咧，佢就有咁样嘅一个结尾噶，佢就写完。即係呢個余志無司令嘅伏擊成功咗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犧牲咗之後，最後有一個結尾就話：僅以此文，即係呢篇小説，召喚那些遊蕩在我故鄉無邊無際、通紅的高粱地裏的英魂和冤魂。咁我係即係以一個小説去祭獻嘅，佢咁嘅意思。佢話：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 我愿爬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即系佢成日觉得喺城市人就食咗好多酱油啦，即系佢系嗰个年代就觉得酱油其实已经系一种好文明嘅一种太精致嘅生活嘅象征咁样吓。佢话即系我被酱油已经浸住嘅心，我会攞出嚟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献俾我嘅祖先吓，福为上享上享。咁呢段我谂就系即系我头先讲嘅嗰种作为后辈嘅嗰种稍稍嘅惭愧吓嘅感受，我觉得就系读《好姑娘》对我哋而家嚟讲，仲系有一种当代嘅意义咧，或者系共鸣咧。我自己觉得就系呢一方面嘅主题咯。 咁咧，其实我哋遇见文学呢个节目咧，好鼓励阅读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听完黄念恩咁精彩嘅介绍之后，就可以去揾一揾莫言嘅作品嚟睇睇嘅。咁今集我哋介绍咗莫言嘅《红高粱》呢个作品啦。下一集我哋会介绍另外一位当代嘅中国作家。咁大家密切要留意啦。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遇见文学。再同大家再会啦，拜拜。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